这种情况之前还真没发生过，很像武侠小说里的华山论剑。当然了，甭管谁输谁赢，最终受益的都是我们歌迷。今天的节目带你关注一下其中的四张专辑，一人一个节目小节，排名不分先后。第一节是林忆莲，林忆莲的新专辑是零，零有归零的意味，可以当作是林忆莲一次的自我重置，换句话说跟之前的任何一张都不一样，毕竟六年磨一剑，林忆莲希望呈现给你一个全新的自己。在这儿要赞一下常石磊，由他创作和参与创作的几首歌都赋予了林忆莲全新的质感。接下来这首《晨光》就带有很明显的常石磊的印记，一起来听。 手啊，站起来，影子落的地，过去悠长，山躺下来，这里山谷底，未来广阔，爱所有的爱，为眼前有一扇窗，谁在你心上，暖在我的脸庞，夜来吹风凉，早起人晨光，头抬起来，怎会在渴望，谁在你心上，暖在我的脸庞，夜来吹风凉，早起 晨光，象征了爱到无法自拔时的渴望，分开之后的每一次相见都可以重新又爱上对方，周而复始，就像日出日落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心动。林忆莲的新专辑是标准的女性视角，女性意识觉醒是专辑重点探讨的一个议题。下一首歌的标题叫《沙文》，歌曲描述了女性从遭受侵害到勇敢战胜恐惧重获自我的心路历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林忆莲多次参加活动为女性发声，这首歌更能准确地反映她的理念。 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！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Let's go！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您这儿收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带你关注最近华语女性音乐人的集体发声。这个段落的主人公是艾怡良。艾怡良是一个典型的创作型艺人，出道十年，四张创作专辑，他还给别人经常写歌呢，像张惠妹、徐佳莹都用过他的歌做主打。也正是因为他太注重创作，也间接影响了自己的知名度。好在去年的台湾金曲奖，他以黑马姿态拿下了最佳女歌手，算是给自己正了名。12月21号，艾怡良推出了个人第四张正式专辑《垂直活着，水平留恋着》。这个标题出自专辑的主打单曲《永远年轻》，大概意思就是在有限的生命里不要留下遗憾，这也是专辑的创作核心。因为歌曲的时长都比较长，所以在这个时段只能给你播两首。先听到的是14号登机门，创作灵感来自一次旅行，从巴塞罗那到台北，踏进登机门的那一刻起，他就要跟某一个自己暂时告别了。 从不旧的护照同一本，在面前你却是非同一人，该忘了君有如月光的小号没有那那 One, two, three, step, step, step 别忘了 给月光的小号没有难难 One, two, three, step, step, step 别忘了 我笑得越开，我哭得越开，我是旅人就得离开。艾怡良说，那一次他在回程的飞机上差不多哭了16个小时。他并不是思念巴塞罗那，而是一想到要跟巴塞罗那那时候的那个自己暂别，就忍不住想哭了。所有的情绪都留在了3万英尺的高空中。我们继续听到的歌同样跟飞行有关。1903年12月17号，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试飞成功，人类的动力航空史就此拉开了帷幕。经过100多年的发展，飞机让距离不再是距离，虽然距离被拉近了，爱却愈发显得无足轻重。艾怡良把这一切怪罪给了莱特兄弟，于是创作了这首《莱特兄弟有罪》。

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九七四，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，养生怀古。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荧屏。2019年央视春晚将延续前三届设立分会场的传统，继续采用北京主会场加各地分会场的直播模式，选出三个风格鲜明、各具特色的地区作为春晚的分会场。目前三个地点已经确定为江西井冈山、吉林长春和广东深圳。由芒果 TV 推出的国内首档角色扮演推理综艺《明星大侦探》第四季第九案《家有儿女》28号上线。本期玛丽乔山欢乐加盟，变身互对夫妻档的两人，带来了爆笑的探案首秀。撒贝宁和吴映洁再度上演感人父女档，而魏晨鬼鬼还大秀了精彩演技，探案现场秒成大型飙戏现场，笑声不断。明年1月25号，《身临其境》第二季将和观众见面。节目近日已经结束了首次录制，不仅有秦海璐、刘敏涛、万茜、李沁四位女演员竞演，还请到了张国立、王刚、张铁林这三位观众熟悉的荧屏铁三角作为特别嘉宾参加。在录制现场，铁三角不改幽默本色，一登场就插科打诨，逗得现场观众乐不可支。爱奇艺自制综艺《小姐姐的花店》播出。在近日的发布会上，小 S、 宋佳、林彦俊、小鬼、春夏、欧阳娜娜等花店主创集体亮相。有着花店店主新身份的小 S 依旧风趣幽默，很敢讲，还亲自回应了关于自己的热点话题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明光家居，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。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。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，进店送福，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。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西直门桥南北双方向，西三环苏州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，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方向车多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哇，我有一了！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！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Let's go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高 不想听见谁的成功，不想听见谁的失败，不想听见谁的失望，不想讨好谁的期待。成功是别人的，连失败都是别人的。这样看来，自己比失败者更失败，至少失败者还有让自己失败的勇气。在一种低气压的状态里，用伤害疗愈伤害，陈其贞从一个另类的角度看待这种小确丧，这种低气压的状态被他写进歌里，就是刚才分享给你的伤害。久违的陈绮贞带着新专辑《沙发海》回来了，真是久违了。上一次发专辑还是五年前呢。这张专辑的整体基调比较丧，集中反映了年轻人的普遍状态，在小确丧中救赎自己，这是新专辑的创作初衷。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这个段落的主人公就是陈绮贞了。 跳舞吧，随便乱跳，挥挥手，像破掉的气球。你在说什么？不懂也没关系，今天一样拥挤。勇气是为了，为了逃避。跳跳舞吧。 跳舞吧。 这是陈绮贞带来的《跳舞吧》，歌曲的英文标题很直接，就是 loser。 当然了，这并不是对失败者的嘲讽，而是一种安慰。即使活着没有不敌，死了才值得可惜，至少现在你可以不顾一切的跳个舞。这张新专辑可以说是颠覆大众对陈绮贞台式小清新的印象，她没有避讳内心阴暗的一面，在一个人人都觉得很受伤的时代，敢于直面伤口，揭露伤口，只有这样才拥有治愈的可能，这是她的真实想法。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是《变色龙》，描绘的都市男女的恋爱群像。为了更彻底的了解对方，你开始像变色龙一样不自觉的模仿，直到身体褪色，才发现我爱你的初衷。 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！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人这一生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日子，一个是你出生的日子，一个是你意识到自己为何出生的日子。前者是生命的起点，后者才是生命的意义。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各自有专属的旅程，在自己的路上认认真真的活下去，这就是做自己的意义所在。刚才的歌是江美琪《成为我自己》。江美琪的新专辑正式发布了，跟林忆莲、艾怡良、蔡依林、蔡健雅同一天发布，都是12月21号那天发布的。我把她的专辑放在最后，因为我觉得专辑的标题太适合做今天节目收尾了。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在2018年结束前集体发声，带来江美琪新专辑同名标题曲《我们都是有歌的人》。 每一个路口风景不同，留下了各种感受，欢乐与感伤各有线条颜色，涂抹在岁月中。也许我们改变了，却收获了多彩的歌。我们都是有歌的人，平凡富有，相遇分开还有感想，等待捕捉。我们都是有歌的人，轻轻唱着，爱过 梦。